找我。叫你一声 my love， 亲爱的，是否你也关心着我？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？ 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，把爱情唱作歌？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？ 亲爱的，是否你在思念着我？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？ 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，不敢来找我？ 小时候你有离家出走过吗？看新闻呢说，温岭有一个爸爸呢，给12岁的女儿小燕许了个承诺，说只要期末考90分以上就带她去看海。然后呢，女儿拼命努力全部达标之后呢，却被爸妈一句话给打发了，说这么冷的天看什么海啊。结果越想越委屈的她呢，选择了离家出走。被民警发现之后呢，小燕就说，我爸爸太虚伪了，答应我的事情做不到。当民警呢把这个小燕送回家的时候，她妈妈很惊讶，说还以为她是去同学家玩了，都不知道她离家出走了。最终小燕的爸爸呢向她保证说，等天气暖一些呢，一定带她去看大海。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说，简直就是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啊。 跟你总比较在算着点，对你

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却你抵不被爱的分叉。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长发，且你闭上头，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话，你的。 早上九点，环保节能很重要，但音乐可不能省哦。我是戴了叮当，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。